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要说说啊，这个雅一点的事情，对吧？跟着温总理学嘛， 对 吗？ 是。 温总理讲到《富春山居图》， 嗯， 可讲到这个图了，我家里就有。 有， 我家里有，所以我可以讲讲、这个。 那行了，那两岸也别搞什么，干脆就到你家去不就得了？ 你准备等着什么时候烧啊？ 我跟你说，我也是出了不便宜的，在平民百姓来说不便宜的价钱的，买的高仿真的， 嗯， 这个《富春山居图》 你仿的那个是真的吧？ 啊， 就是你仿真它这个蓝本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跟你讲，我这个仿的呀，比你去故宫看那个真的，它还好看。 啊， 为什么？ 对， 台北故宫那年展。我跟你说，台北故宫有比这个《富春山居图》更牛的。 嗯，对。 北宋的，这我跟你讲，范宽的这个《西山行旅图》， 嗯， 郭熙的《早春图》， 对， 这个李唐的《万壑松风图》， 嗯， 这就是北宋的这个画家呀。 嗯， 挂那儿那三个，隔着那么远的玻璃，黑乎乎一团，你那是看不清，你知道吗？我们跟着台湾朋友说，专门去看这个北宋的大观嘛，就搞的这个展览嘛，哎。完了之后，台湾朋友都是说，在那儿看一眼，沾点仙气儿。实际上，回到我家，我还把我这高仿真的挂起来，咱们才能细细的看。 的确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你想想看，像《富春山居图》是个卷轴嘛， 嗯， 卷轴作品最适合观看的距离是个手背间的距离， 对， 嗯，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 自己用手这么一点点， 它是你要自己掌握看的节奏、速度，而且这个距离就这样。 嗯， 那你隔着那么大老远，前头一群人头，你说你在看什么呢？ 而且你知道，这中国啊，什么都不多，故事多。 嗯， 你任何一件这个宝贝，这个国宝啊，这个里头的故事，你就说这个《富春山居图》，我还想起苏东坡的那个《寒食帖》呀。 嗯， 你仔细看啊，下面都是火烧的痕迹，你就觉得这个要温总理讲的这个辗转流失啊，真的是哎，徐老师，我跟你讲，就这个黄公望这个人，我去过他老家。常熟嘛，我还到他的坟上去看望过， 就因为你买了， 买了假画，买了假画， 所以就连故居都得去看， 认祖归宗， 亲切慰问一下。 这是大痴道人是吧？黄公望、 嗯， 这个人原本还不姓黄，他是给姓黄的这个 养了， 养做四子嘛、 嗯。 然后呢，黄公望字子久，这传说呀、啊，就是说他那个爹呀、啊，就说、啊、黄公望子久矣，就说我这。我希望一个儿子久了，所以叫黄公望，字子久。这个，而且这个人还算过命，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中年才开始认真的这个学画，什么老年什么变法、啊，这个元四家，元朝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他是之首啊，他是之首啊，黄公望了不得的。然后问题是，画完这个画之后，他的这个流传。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知道吗？曾经呢，流传到这个明朝著名的画家沈周手里， 嗯， 但沈周那个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说是沈周有一天看这个画，觉得有个美中不足，说呀，这么好的画，怎么没有名人的这个题跋呢？所以找个朋友去题跋嘛，去题跋，后来呢， 一去不回了。 哎，这个朋友的儿子。把这画偷走给卖了，你知道吗？沈周就给我这个哭啊！可是人家说，当年黄公望画完这个画之后是提给可能是送给一个这个无用禅师，也有说人就无用道人的。当时这个道人就说呀，恐怕有巧取豪夺。你现在在那画上有的题跋都有，说这个画太宝贵了，怕有巧取豪夺。过去你看，后来就真的100多年之后就有了巧取豪夺。巧取豪夺之后，这个沈周啊。这到处找啊，找不到。后来有一天呢，居然又看见，又有人拿出来卖了。这个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沈周啊没钱，买不回来；再一种说法是到处借钱，借够了钱之后要去买，又不见了。于是他这个追思啊，最后沈周自己就画了，自己又靠着脑子里的记忆 再画一个， 就算模了吧，模仿嘛。富春山居图， 对，这也很有名的这一幅。 然后到后来呢，又传到这个董其昌的手里。咱知道董其昌是明朝的这个大书画家了，这个画坛领袖了啊。 对，一个坏蛋。 有人说他儿子强抢民女，实际是为了送给他，对吧？ 对， 有这个记载。但是呢。董其昌也很了不得，然后后来说这个董其昌呢，就把这个画 给就后来又转给了卖给了这个谁啊，叫吴红玉的先人、 哦、对， 然后才到烧嘛、 哦、 吴红玉太喜欢他了、嗯、说是逃难的时候就带两件东西，一个是智永贞的那个千字文、嗯 啊、对， 一个就是这个富春山居图、 嗯、 所以临死前他想啊，你说居然只有这么缺德的想法，这个吴红玉说烧了他，就是 说是出于某种迷信思想，是吗？就是说我看有个解释说他相信一个什么东西，说这样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啊，什么什么。 那就像唐太宗也相信这个东西 啊，就让那个兰亭集序跟着我下葬啊， 对啊， 所以就烧了，然后咱们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侄子，名叫吴子文。 嗯， 他侄子一看火已经烧起来了，哗的抢出来，那个智永贞千字文已经先烧了。 嗯， 他侄子把这个抢出来，又用另一个画替他烧了。嗯， 是因为那老头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 烧第一幅的时候他还看得见，烧第二幅的时候他已经快去了。哎，所以一看他眼睛闭了，就 赶紧抢出来。 重要人物弥留之际，常常有人可以做伟大的事情。 哎，说得好，写得好。 因为这一烧，这个画才分成了两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是主体就长六是多少呢？六米多长吧，大概六米多长那一部分，长的那一部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 咱们浙江博物馆那个武林馆区啊，叫圣山图，就是这个头嘛， 开头的那 开头的那比较短的那一截， 嗯， 你可以看看这个画，这个，啊，曾经有假的，乾隆皇帝， 这个，假的了， 乾隆皇帝到死都认为这个假的是真的。所以啊，写的这个诗啊，就不得了， 就彻底糟蹋了。 这个乾隆啊，乾隆，你看在不是，幸亏他以为这是假的， 对，就是幸亏， 所以他把那几十首诗全提在这上头了。 还好还好，要不然真的都全被他写满了。 就没错 没 错没错。 你再看下边的， 这家伙， 这是真的。 嗯， 他是当然的，大家在电视上这么看就糟蹋了，就完全看不出风貌。 对，我跟你说，乾隆也真有意思啊。但 你再看完这个图片，你看。这个是咱们浙江 的圣山图了， 这是圣山图，这是圣山图。 刚才那个一连串过去， 那就那一卷是无用诗卷， 哎， 就是后半段。 但是实际上真的多少长还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中间也有一些。 按照这个董其昌当年展开看的这个说法呀，是大概有三丈余，三丈 就六米多 多长。你看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最后这些文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时这个人崇拜黄公望。崇拜到什么程度，你看这个董其昌就讲的啊，就说每次啊他这个打开他如意宝锁，就像到了宝山一样，是吧，虚往实归，就说我虚心的去把自己放空了去，每次每看一次都非常充实的回来，就说从这个话里得到营养，这自谓叫一日清福心脾俱畅，就说看一眼这个画啊，就是一天的清福啊，心脏啊脾啊那都不得病了，就是舒畅嘛。然后他到最后就是说啊，所以我就把这个画啊放在我的这个最宝贵的画禅室，他的这个收藏室里，跟这个王摩诘跟王维的这个作品呢放在一起。然后你看人家古人多么尊敬这个老师啊，就是说吾师乎吾师乎，就是说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一秋五月都具事宜，就是说名山大川全在这个画里了，这个东，这崇拜到这个程度。 嗯嗯，那你在家里头看你那幅假的，也有这种人医百病的效果吗？ 我是看不懂了，看不懂了， 这还得懂行是吧？ 就等着它涨价。 我 假的涨不了怎么价？ 涨什么价？ 对，也不能。 莫志明涨什么价？ 这 Benjamin 就是最不了不起，就是，嗯，他就指出以前的艺术啊，都是有一个原真品。嗯，跟复制，所以你去看真迹的时候呢，就是人就崇拜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 嗯， 因为它是唯一的。他说电影以后世界就变了， 嗯， 他就这个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 就是，可以全盘复制了。 但是我跟你讲，我是不懂啊。但是他们真正的这个鉴赏家们都爱讲一个词儿啊，叫气息。 嗯， 就是你看到这个真的之后啊，这个气息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主观，有多少客观，反正我亲眼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啊，你比如苏东坡的那个寒食帖啊，说是写的最好的那个字，哎呦，这就是苏东坡呀，在这个纸上。我跟你说，上海博物馆我也看过，就是那个有个叫徐渭的，有个叫徐文长的， 嗯， 他也是爱喝酒喝醉了，这个写书画画，在雨中写的几个字， 你甚至都能看到那个水印子啊，这个印下来，你就能想象到他那个当时那个喝醉了这种抒发呀，那种感觉。 那这就是本雅明， 那个复制品是代替不了的。 本雅明讲的氛围嘛 ，aura 嘛，那个原制品有。但是呢，我觉得好玩的地方讲，像现在我们看《富春山居图》啊，你会发现今天的艺术史家对这幅画的解读跟古人有不一样。 嗯， 不一样在哪？就因为我刚才说了，古代的时候这个是卷轴，第一看的人很少。第二看过的人呢，他看都是这么放在室里头， 而且 这么 局部 他不卷下去看，对不对？这么近的这么看。可是呢，现在艺术史出现啊，带来一个很崭新的一个效果。就艺术史看东西，绝大部分是透过照片看，或复制品看。 对。 那么你透过照片看，透过复制品看，你没办法这么直接面对原作的时候啊，就会特别注重细节。举个例子，你去看像文艺复兴那些雕像。以前的人谈那些雕像都谈得很笼统，像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画的画都很笼统。为什么很笼统？因为你在个教堂看，那个教堂周边的氛围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后来的人透过照片看，你就老盯着这个照片，你就看清楚细节了。 大卫那个眼睛放得特别大， 对，他怎么第三根脚趾头这样呢？就会这样。所以现在看中国艺术有时候也是如此，就是看这种细节看得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你可以说这么看是不对的。 其实咱们比古人有福气了，古人哪有什么博物院呢？你今天你古人，你除非是像真的像董其昌这样的人，当大官家产那么豪富，说收个也就是个个人收藏。咱今天去博物馆，一下子能够看到这个几千年这么多的东西，没有一个古人比得上我们吧？我们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 小 广告之后见。文道讲讲乾隆。 不是，我刚才说乾隆啊，那个是有争论的，因为后来呢，很多人就说乾隆当时不是一开始拿了个假的嘛，拿了假的好高兴啊，那乾隆老习惯又上来。乾隆是历代皇帝，不只是皇帝，甚至可能是中国古人里面写诗最多的人。你以前陆游写最多也才几千首，他写过万首的嘛，是吧？ 对，我认为他是这个成瘾了。 对，没错。所以你看，以前有诗圣、诗仙，乾隆可以叫诗霸。 你讲。 然后呢，乾隆呢，再说我拼命写，写满了。但这时候后来人家说有真的了，皇上给他上个真的。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分析，你是皇帝，你之前看了这个那么喜欢，写满了，人家现在跟你说真的在这儿呢，皇上。所以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一定是，他就算明知道这个是真的，他都不能认。 当然很难说乾隆当时是怎么想的。你看这个真的这个《富春山居图》啊，这个上边这个山的这个空白处有一行这个文字，就是乾隆当时讲，我为什么说乾隆写诗成了屁哈、啊？就是当然写的诗也有点屁哈、啊，就是说他，就是说他买的那个假的那个叫紫明卷，他买那个假的呢，他就觉得那是真的。然后说看一次写一首诗，写了四五十首，最后止不住 了，皇上 就止不住，自己给自己戒，就是说自己又写了一个说我下次再看不写诗了，不能再写了，都到这个程度。然后后来有人拿来就拿来这个真的嘛，然后他判定就说这绝对是假的，然后说是比例什么孱弱呀，就是说这绝不能是皇宫望的，但是呢假的吧画的还不错，所以呢我也是重金也不便宜。也收到这个故宫里，但是他那时候不叫故宫了，就是我也收着， 也到故宫博物院， 然后还找来一些大臣， 他叫古代文化宫， 对， 文宫， 给我送到台湾去， 没错，那些大臣甭管怎么说，都赞颂乾隆皇帝啊，说你看咱们这皇帝什么人品呢？这是假的，都买进来啊，这都存着。结果是你知道，这后来我觉得这个事儿 就是有错不改嘛， 对， 皇帝都是有错不改， 没错，当然。 据说啊，是徐邦达，到这个近代，这是跟这个故宫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个历史啊，要不说很有关系。就是说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要打进来了，然后呢把这个文物装箱运到先放到上海。后来在南京建好了什么什么仓库啊，在弄到南京嘛。那么在放在上海期间，这个徐邦达曾经几次去看。那么他这一看， 不放心。 他鉴定，乾隆认为是真的那个，实际是假的。乾隆认为是假的那个，实际是真的。 嗯，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个真假，比如说乾隆说他比例不雄健啊， 嗯， 这个是一个外行话，我觉得，因为黄公望画这个画，他画了好几年，画了三年多吧， 三年。 因为黄公望他画画，我觉得最妙的一方，富春山居大家说好的，其中一点就在于，他好像有时候就画得很草率，其实，有时候画部分的地方的时候啊，他是感觉没画完，他很多时候感觉这些笔他能够再填满。但是他不填满，他不把它画全，但是问题是乾隆那个品位呢，就是欣赏不到这一点的，我觉得。 不过在看博物馆的时候，我就充分体会到一点，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其实是被人操控的，完全无助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你说是真迹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米洛的维纳斯，我那个近看那个维纳斯脸上坑坑洼洼的。按今天的来讲，那个是美容的 before after 是 before 对不够，对对对， 是那个 光滑， 这个脸上是不光滑的，但是因为它是真迹，说是不是说装很多手臂，装来装去装不回它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下面，我跟你们刚才描写的一样，我感到这个神清气爽啊，我这个啊， 心急剧畅 啊，这是什么剧畅啊？总之是转了一圈还回来再转啊，这诸如此类。但的问题是，我要相信这个博物馆。放的这个真的是真的， 嗯，要不然 他要是搞错的话，我们就被愚弄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讲这个舍利子啊，讲很多这种崇拜的东西，有很多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说万众围着一个东西，那里边是 nothing， 或是一个不是那么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想，有时候我就在想，假作真是真亦假了，不感动就行了，乾隆这样感动就行了。 是，但是这个 我们又怎么知道呢？你得相信。 真正不是不对，我们就只有相信了。 对， 但是真正知道的还是有专家的，但是专家也不多，是吧？ 对对，没错， 非常少。可是我跟你讲，台北故宫博物院，就里边我买了他一本这个画册，就叫《国之重宝》啊。 嗯， 他当年就讲啊，就是当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人呐、眼睛毒啊，手就狠呐、说是，当然他们那个时候用的词儿，他们那个宣传册上用的词儿，就是当年共匪作乱。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1949年弄到台湾，然后就当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这个人员说非常让人敬佩，在之间，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品细数都捡出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汝窑，这是这个瓷器里的这个相当牛的，这个，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儿23件，然后拿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也是23件。甚至说什么珐琅什么什么彩瓷的东西，说比如说你看他那记载说原有450余件，那么有450件拿到了台湾，就是当时这些人呢、把这个什么精品啊什么什么的真的全都囊括到 对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反而很多以前的那些什么珠宝啊手表 啊那咱们 那些钟表现在就留在北 京，咱们常见， 对对对对。 当然建国后啊，这周总理关心，咱们也买了很多好东西。 但总体来说，最重要的还在 是 当然，那个是在台湾，那个是在台湾。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他们说这个两岸文化交流啊，说是大家对大熊猫的台湾人对大熊猫的热情啊，冲淡了两岸故宫的这个交流。因为去年其实两岸故宫高层已经有交流，前一阵儿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举办那个雍正的那个清世宗的那个大展，就是北京故宫给了几十件借几十件珍贵文物，就这么合展。两方面现在在意淫，那也不叫意淫，在沟通吧， 勾结， 对，好事 儿，好事儿到你嘴里就，人家沟通到你这就变意淫了，邓文涛， 确实，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是有一个文化回归的 意淫，不是坏事嘛，家宝玉也是意淫嘛， 是， 不是，我就说啊，这个故宫啊，真是它是同根生，这个有故事啊，我因为看了一些材料，不是说我懂啊，我看这些材料我才发现。你以为是清宫旧藏吗？实际上这个故宫啊，它的这个文物啊是千余年来的收藏， 对， 从最早就是说北宋开个这个皇帝这个宋太祖那个时候就翰林图画院就广州天下、嗯、 对， 但是你就看这个辗转流失到后来呢什么宋徽宗给人家金人给掳去了嘛抢走了不少抢走了不少呢那个时候南就到了南宋了嘛南宋的那个又到了临安又开始一次征集慢慢慢慢这东西啊又征集的不少了突然间元朝来了对吧那元朝来了的时候元朝又把这个东西啊从临安又弄到大都就是北京然后到后来呢明朝来了明朝呢那个时候刚开始建都是在南京嘛又从北京啊给收拾到 南京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基本上是一个皇家私人博物馆 基本上是这个流传有序啊然后到了明成祖、嗯、又改又迁都在北京又从南京弄到北京、嗯、然后你看到了这个近代现代因为这个战乱什么的又是北京上海南京什么西南地区最后又怎么着 才到台北 他本来是跟各代的各历代的皇帝的个人趣味也有关系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据说49年以后主席没有进过故宫 我也听说是 对 说他绕着这个故宫的墙啊走过走过几次合起来把全部的墙都走过但不是一次走的但是从来没进去 没错 主席的战略是包围他们 没错 这大概是什么封建迷信